等等呼，等等呼，别去提托我的苦难为，等等呼，等等呼。Thank you. маңда қалсын жүр оста жаңғыл қойды тоқтас бейі қармыстан та ярыс, ярыс байса намбай жегіт сенде

бүгдээрээ дайрлцгоо да. Thank you.

Yeah. Thank you. Yeah. сурах Бангда хамсан гэр устай Янхан хон бүй бандас Бийний хармас гэнда Ярс, ярс байса Намбай жигэн сэгэнэ